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7集，断刃玄机。展昭和白玉堂听刀血有些激动，一起瞪了他一眼，瞟了一眼床上的小四子。老头赶紧降低了点音量，随后又好奇地看了一眼床上。他刚才倒是瞄到床上似乎躺着个胖娃娃，没仔细看清楚。不过这会儿一看，借着夜晚的灯光，就见这小娃娃长得真是可爱啊，粉嘟嘟一张脸，小嘴小鼻子，睫毛那个长啊。老头沉默半晌，没话找话地对展昭说， 眼睛像你。 说完不理会目瞪口呆的展昭，又去跟白玉堂说， 下巴像你。 沉默半晌之后，展昭和白玉堂才回过神来，尴尬地吼那老头， 放屁。 嘘，这一声吼得稍微响了一点点，小四子又哼哼了一声，老头赶紧竖起食指在嘴边， 你们俩谁是爹谁是妈。哎呦， 话没说完，展昭一把揪住他耳朵，白玉堂揪住另外一只，两人也不记得分什么尊卑了。老头口无遮拦的下场就是两只耳朵又红又肿，还被揪成了招风耳，捂着两只耳朵，老头挺郁闷的。 不是你们俩的就直说吗？我哪知道啊，看你们俩这么紧张，这娃娃我以为是你们生的呢。 两个男的怎么生？ 哦，对呀。 老头恍然大悟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都有些无语，开始担心一会儿这老头说的话能不能相信，怎么觉得有点糊涂呢？ 说正经的。 啊，是这样的，前一阵子我突然发现有人跟踪我，通常来跟踪我的无外乎有两个目的，要么问我关于刀的事情，要不然就是花钱让我铸刀。我都隐退这么多年了，早就不铸刀了，所以我找了个法子溜走了，可是后来还是被几个黑衣人给抓住了。 他们找你铸刀？ 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先跟你们讲两把刀。你们知道断头刀吗？ 知道，我们这次就是为了断头刀来的。 那就好办了，其实这世上除了天尊和阴侯这两位圣人之外，估计也就我和几个老头子知道这刀的来头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他们这次为的就是断头刀来的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耐心听着，展昭还请老头喝茶吃包子，三人有吃有说，气氛也轻松了下来。 这断头刀其实有两把，都未开过封，这种未开封的刀都有个俗称，叫胎刀。 胎刀 是否是刀还未彻底成型？ 不愧是天尊的徒弟啊，对刀有了解。断头刀原先是一把魔刀来着，弯刀有刃，锋利无比，此刀是用魔铁锻造而成的，十分邪恶。当年此刀的主人是个塞外的高人，为了避免这刀最终落入心怀不轨的人手中祸害人间，就将此刀一分为二，找了锻造高手打造成两把装饰用的弯刀，无刀尖。 原来是这么回事。 可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断头刀虽然没有刀头，但是刀鞘是完整的。 老头提醒了一句，展昭和白玉堂微微的愣了愣，这两人都足够聪明，立刻就明白了一些东西。 莫非刀鞘里边藏着什么东西？ 果然呐，要年少成名，光有功夫不够，脑瓜也要灵光。没错，那里头的确藏着东西，是两张刀谱。 难怪刀行风刀法那么古怪，原来是有刀谱。看来他只取了刀谱，没有拿走刀，这又是为什么？ 这断头刀内藏的刀谱可不简单， 断头刀虽然没有开封，但就像被封印起来的魔头，对外界还是十分有影响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立刻想到了得了刀后欲望膨胀、鬼迷心窍的谭金，果然是那把刀的缘故。刀邪拿着筷子吃了个蟹黄包，摇了摇头。 贪婪欲望越大的人，越是会受到那把刀的影响，而且两把刀虽然一模一样，但是一反一正，也可以说是一公一母，而最坏的就是两份刀谱是放反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愣了愣，明白了过来。 这招够狠的，如果刀和刀谱一起练，那岂不是要走火入魔吗？ 就是这个道理。 难怪刀行风只练刀法却不要刀了，原来顾忌的是这一点。但是根据赵普的描述，苏屠路似乎没注意到这一点，他应该是练刀练到走火入魔了。 你们说的那个苏屠路应该就是抓我的人，我被那些黑衣人抓去见一个面无血色、满眼血丝、看起来重病缠身又十分暴躁的外族。他给了我两把断头刀，让我用魔矿锻造成完整的一把。 魔矿？ 这两把胎刀是高手锻造的，不是轻易能拼回去的。还有刀谱，不是我说，如果没有天尊那样的内劲和见识，可能也很难将两份刀谱拼到一起去。 白玉堂不说话了，这就是苏屠路千方百计引他和刀行风来的原因。引来刀行风是为了刀谱，引来他是为了让他和刀行风来个鹬蚌相争，顺便破解了那刀谱，他好渔翁得利。展昭和白玉堂已经将整件事情都串联了起来，对方想法是挺好的，但计划不如变化快，没想到突然杀出了展昭他们这支钦差队伍，之后竟然还引出了赵普。但展昭还有些细节想不通。 你既然被抓住了，为什么还要躲到文化楼？ 我趁他们人手不够逃出来的。你也知道我装死有一手的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双双挑眉。是哦，死去活来那招果然很管用。 那个什么苏屠路啊，野心勃勃，他除了想得到魔刀练就神功之外，还想找到魔矿。 老头说着，将地上两块红色的铁矿石拿到了桌上，给展昭和白玉堂看。展昭掂量了一下那矿石，看向老头。 他留下谭青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矿藏吧。当年刀斧镇因为魔矿的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，但是他要这铁矿还有别的心思吧。 是，他毕竟是外族，所谓各为其主，他打算让我锻造很多魔铁兵器，到时候好让他的军兵跟我宋军一战。 难怪他看到赵普急眼了，想他花那么多心思不就是为了铲除他的赵家军吗？如果在这儿暗杀了赵普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 是啊，但是他又怕被赵普发现谭亲了，一旦找到那个传说中的魔矿，反而是帮了赵普的忙了。 他走火入魔，情绪也不是多稳定，脾气急躁才会沉不住气，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暗杀赵普，最后暴露了身份。 就是啊，当日若不是他用暗器，赵普已经被我放走了。所以说啊，人算不如天算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将所有案情都分析透彻了。刀邪眯着眼睛看两人，心里头纳闷， 真不是一对儿，好可惜哟。 所以你装神弄鬼躲在万花楼，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？ 一点而已。还有一点，说实话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真的没见过魔矿，这种矿只存在于传说中。这不吗，我忍不住就趁夜出去四处寻找，还真让我找到了当年的那口矿。 哎，魔矿就是药矿吗？ 哎呀， 今的后辈真是了不得呀，你们连药矿都知道呀，当真不简单呐。 刀邪忍不住赞叹，展昭和白玉堂则是对视了一眼，厉害又见识广博的那个应该是公孙才对。 当然是不一样的了，这种药矿虽然稀有，但是并不稀奇，喝两碗醒酒汤就好了。真正的魔矿那是没解药的，就好比这两把刀非要离开了他们病症才会好，光喝解酒汤可没用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了点头，如果找不到魔矿就没法将两把刀拼回去，那么苏屠路此次估计也是白跑一趟了。案子这样一来就算是破了，无论苏屠路是不是就是当年的杨彩生，杀死断刀门满门，嫁祸白玉堂，行刺赵普的都是他，不管他是哪里人，包大人估计得拿他喂铡刀，到时候白玉堂估计真的要带他的尸体回去见天尊了。 不知道赵虎能不能成功抓住苏屠路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